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孟西石。第341集，镜像世界。 我刚刚差点就被魔气影响了情绪。 如果说人世中的魔气势单力薄，他们还需要找机会才能对猎物下手的话，深渊地狱就是他们的地盘，人类在这里反而成了异类，一不小心就会被粘在蜘蛛网上，无处可逃，任凭鱼肉。即使冬至很可能再也出不去，但既然豁出性命都要往下跳，那么无论如何也得找到龙身。 我一定要把师父带回人间。 人类是脆弱的，寿命只有几十年，在与病魔死神面前更无从抵抗。人类容易被各种外部因素所诱惑，沉湎于名利与感情而无法自拔。但人类也是强大的，他们可以无所畏惧，可以从容赴死，可以经受万劫不复的摧折，只因一念而起，所向披靡。柳丝和余不悔望着眼前一望无际的大海发起了呆，他们其实也没弄明白自己是怎么就到这里来的。柳丝原本站在冬至的后面，见冬至冲入阵法之内往坑口跃入，一时没多想也跟着跳了下来，但下来之后却发现没有自己想象中尸山血海满地残肢的景象，呈现在眼前的反而是碧海银沙，风平浪静，而与他阴差阳错汇合到一块儿的也不是本应前后脚下来的冬至，而是余不悔。 哎，你怎么下来了？ 我看师兄跳下来下意识起身想拉，他没拉住，结果后面不知道哪个短命龟孙子推了我一把，我就直接掉下来了。 你这。 这种奇葩的理由让他盯着余不悔看了好几秒，对方也回以无辜的表情。柳丝叹了口气收回目光。 哎，那现在怎么办？ 哎，你不是人吧？ 这句话才听起来像是在骂人。柳丝看了他好一会儿，似乎想确认他是不是故意的，然后才点点头。世上修炼成人形的精怪不多，其中绝大部分不愿意加入特管局受束缚，因为入了特管局，原型来历档案上都要记上一笔。不过余不悔还不到能够查阅所有档案的权限，自然也就不知道柳四的原型。 你是气灵？ 我原身是柳树。 柳四倒没有隐瞒的意思，但余不悔的反应却出乎他的意料。就在柳四说出了自己的原型之后，余不悔的眼睛骤然一亮，那种惊喜的光芒让柳四无法忽略。 有什么问题吗？ 哎，我是气灵化形余成剑。 柳四点点头没再多问。柳四不是一个多话的人，更不是一个好奇心强的人，所以他适合在团队里充当服从命令的队员，却不适合当带头冲锋陷阵指挥命令的队长。柳丝的性格在某种程度上跟他的原型有些关联，柔和安静，实力不错，却总没什么存在感。不过有他在就等于多了一份可靠的力量，足以令人安心。眼前是大海茫茫，身后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森林，脚下则是细软干净的海沙。柳丝环顾一周， 这里真的是深渊地狱吗？ 也许我知道为什么。 嗯， 你觉得地狱应该是什么样的？ 当然是刀山火海，上有油锅，下面。 柳丝话说得很快，余不悔动作更快，伸手就把他的嘴巴捂住，但已经来不及了。上半截话刚一出口，心旷神怡的大海，他的气息瞬间就被扑面而来的热浪火光取代。 两人立足的细软银沙变成了只容一只脚踩踏在上面的铁链，链子剧烈摇晃，下面则是熊熊燃烧的火海，刀尖在火焰中刀锋闪烁，哀嚎声在前后响起，许多表情麻木的人从铁链上掉下去，又被尖刀刺穿身体，鲜血四溅，但他们又挣扎着爬起来，努力伸手想要来够铁链。一切仿佛幻梦，柳四稳稳站在铁链之上，任凭铁链如何摇晃也能维持身形不露，但他已经被眼前的景象彻底弄糊涂了。 幻境 是真的， 柳四指着一个已经被刀尖戳出三四个血洞却依旧没有断气还在垂死挣扎的人道。 那也是真的？ 都是真的。我终于知道阴雨鸠焰操控镜像空间的能力是从何而来了。他得到的那个石盒内的魔气原本就是属于深渊地狱的力量，但阴雨只得了皮毛，所以真真假假混杂其中，但这里却是一切黑暗的本源，随心所欲无所不能。你想要刀山火海，他就给你刀山火海，你想要碧海银沙，他就给你碧海银沙，这些全都是真的。你看见的这些人其实就是世间万千生灵的种种恶念欲望，红尘是欲望的深渊，人人都在其中打滚，这里就是红尘的镜像世界。 柳四拧着眉仔细思考他的话，半晌才道， 这么说深渊地狱与人间其实一直是有关联的，就算宋局他们把通道封上，我们也还有可能出去。 也许吧，这只是我的猜测，是不是真的有待验证。不过你千万不要再想什么刀山火海了，这摔下去可不是玩的。如果我没猜错，那下面的火都是业火，不过不是足以洗刷罪过的红莲业火，而是会令人魂飞魄散的无间业火，就算我们铜皮铁骨也抵挡不住。 与此同时，无边无际的黑暗处，魔气就像人间的空气，在这里孕育出最纯粹的黑暗生命。这是诸天尽头，永无光明照拂，任何除了魔气之外的生灵来到这里，只会灰飞烟灭，不复存在。魔气缓缓凝聚，渐渐汇成了一个男人的身形轮廓。如果冬至在此，他一定能够认出对方来。可惜冬至不可能来到这里，他也永远不可能到达此处。这时的他还正在地狱边缘挣扎求生，与那些意图趁虚而入的恶念抗衡。男人终于成型，他有着俊美的面容，高大的身形，放在人间足以吸引任何一位异性的目光，但他身上澎湃奋涌的魔气却是不可能出现在人间的强大。由于天道本身的限制，任何突破空间极限的力量都会自动为世界排挤，除非能撕开世界之间衔接的裂口。原本的八方伏魔阵就是上古时代留下的裂口，被人为封印上，伴随着深渊地狱之内的大魔从远古长眠中被阵眼破坏的动静所惊醒，沉寂的魔气将再度沸腾，而龙身正是此时落入深渊中的绝佳祭品。男人慢慢睁开眼，没有眼白，眼珠完全被黑色所占据，宛如浓稠的墨水，又似黑火燃烧不绝。 我是魔伯勋。 对方露出慵懒的笑意，低下头看着自己修长白皙的手掌，黑色魔气在掌中流转，蕴含着足以毁天灭地的力量。过了片刻，男人又道，嘴角微微抽搐，艰难地吐出了一句话， 不，我是龙身。 男人的面容在此时仿佛分裂为两半，一半愤怒，一半邪恶，就像当初明贤被魔气附身，身体与意志彻底失控，不得不让唐静杀了自己一样。 现在的龙神同样也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不同的是，当初侵蚀明贤的仅仅是一股魔气，而现在龙神吸收了几乎半个深渊地狱的魔气，强大的魔气令他备受折磨，也彻底唤醒了在此沉睡的大魔。这一次不是分身，不是残魂，他遇到的是万魔之主波碑夜。本集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